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退工作53周年，德国、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和西班牙分别举行了金正日同志业绩讨论会，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退工作是一个保证主体革命事业乘胜前进的重要历史性契机。他们强调，朝鲜劳动党是一个组织能力和团结的力量都很强的最有威力的政党，它将以一个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政党永远繁荣。在瑞典和英国举行的讨论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